脚，弹起我心爱的苦琵琶，唱起那动人的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单秀荣演唱的《开花调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冰妈妈》。

我。

在心中燃烧。啊，

男孩的心儿醉了，啊，男孩的心

心中留恋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帮我挂牵。

就此暂别，约好6小时后再见。